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天色渐渐黑下来，操场灯亮了，悬梯仍在飞转，周围自语般的小声技术都没有了，人们在心里默念507 508 509。操纵悬梯的宋其良被彭飞一口喷到了脸上，他用手一抹，是红的，终于有了理由，他大叫：队长，彭飞吐血了。徐东福仍是问彭飞，他说停就停。宋启良求彭飞停吧，同时住了手。彭飞说不出话，只无力摇头。徐东福大声：他不同意，帮他转起来，吐口血算什么？吐完了胃内容物会吐胆汁儿，吐完了胆汁儿就会吐血，强烈胃痉挛导致胃黏膜破损，胃黏膜的修复能力很强，没事儿。悬梯飞转，人梯合一，学员们肃立。转到625圈时，王建凡带着于建立赶到了。于建立大声叫停，徐东福仍然坚持问彭飞。于建立按住宋启良的手，悬梯停，彭飞成大字固定于悬梯上头，耷拉着宛如受难的耶稣，不说话，摇头点头都没有。徐东福这才说：好了，彭飞不行了，那就结束。从悬梯上跳下，清洁如猫科动物。学员们去帮彭飞解背包带毛巾，徐东福吩咐宋启良：他肯定走不了路了，抬头回去。彭飞于昏昏沉沉中听到了这句充满蔑视的话，想用行动反击，根本就身不由己，被同学们七手八脚从悬梯上弄下来之后，站都站不住，被抬了回去。次日上午的训练，彭飞没能参加，持续头昏恶心，早饭一点没吃。王建凡也没去训练，他用不着训，要走的人了，正好照顾彭飞，兼作伴儿。跑到军人服务社买了水果罐头，起开后拿到彭飞的床前，吃不下东西，喝点糖水也好啊。昨天吃的是吐得一点没剩，今天早晨粒米没进，必须补充热量，长时间空腹会加重肝脏的负担。彭飞配合地喝了几口，就又躺下了，合上眼，仍然是晕，站着比坐着更厉害，坐着呢 比躺着更厉害。躺着闭上眼睛，会感觉好一点儿。王建凡在他耳边唠叨：“你如果想在这儿干，就不能太较真儿，不能不识时务。哎，这点儿你得向我学习啊！瞧我，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，你说什么咱是什么，无所谓。”鹏飞苦笑，心说：“你都不打算在这儿干了，我像你还能在这儿干？”王建凡继续独白：“都吐血了还硬撑着，要我感觉不行立马下。你徐东福比我棒，玄梯比我打得好，不就认个输吗？有什么呀？”鹏飞仍然合着眼睛不想。这时候听王建凡长叹：“哎，当初要知道这里是这样，想上天先得下地狱，我绝对不来。真是地狱，炼狱。就那玄梯，不能想，一想就晕。那个徐东福可真行啊，哎，你都不知道他到底能打多少个，深的没底儿，哎，深的吓人。”哎，鹏飞，不说他是野战军过来的吗？这也正是鹏飞一直纳闷的问题。他睁开眼，难道野战军也有抗眩晕训练？王建凡摆手：“不可能，我认识一野战军的，还是侦察兵呢，跟我吹了好多他们部队上训练的事儿，根本就没提抗眩晕仨字儿。”如果不是那个侦察兵，王建凡来不到这儿。他父母都是医学教授，他本人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，怎么可能会当兵啊？想都想不到啊。他和侦察兵偶遇。高三的一天，放学晚了点儿，他碰上了五个劫道的。一对一，他都怂，别说一对五了。加上他还有那个最大的优点，识时务。当场二话不说，你要什么咱就给什么，钱拿走，一个钢镚不留，自行车拿走，羽绒服没问题。没了自行车跑步回去，估计冻不死。钱物没就没了，命可是只有一条。王建凡没想到，他们连他的鞋也要，那是双八成新的耐克。哈尔滨冬季常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，没钱没自行车没羽绒服，要是再没了鞋，到家十几里路，一双脚肯定保不住啊。王建凡惜命，但是也没有准备做残疾人，于是他们开打。王建凡只能护住脑袋尖叫，把刚好路过的那个侦察兵叫了过来，三下五除二，两分钟解决问题。事后俩人聊了一路，严格说是年轻的侦察兵向他的崇拜者吹了一路，飞檐走壁，徒手擒拿，血刃顽敌，极诗意极浪漫的描绘出一个风萧萧兮马革裹尸的铁汉世界，更加上适才一打五的佐证，沸腾了王建凡体内的男儿血，力拔山兮所向无敌，是多少男孩的英雄梦啊。但真让他入伍当兵不成，父母通不过，教授的儿子不能不上大学。最后来飞行学院是一个权衡妥协的结果，既当了兵又上了大学，飞行员是天之骄子，听上去也还不错。 罗天阳带来了有关徐东福的最新可靠消息。当时大家结束了一天的训练，正在水房洗涮，彭飞也起来了，洗他那被吐得七荤八素的衣服。罗天阳站在水房中间，绘声绘色。我问，我们徐队长旋踢怎么打得那么厉害？老学员说，徐东福，他不厉害谁厉害啊？我问，他为什么要练这个呀？你们猜，老学员怎么说？一水房的人住了手，看罗天阳，包括彭飞。罗天阳卖足了关子后说，老学员反问，你为什么要练这个？住了口，停几秒，见众人没反应，叫，还不明白？徐东福不是野战军过来的，四个队长，那三个是，他不是。有人叫，哎，不说他是野战军过来的吗？你说的？罗天阳双手抱拳作揖，误传误传，当然也可能是我误听啊。他跟咱们一样，或者说比咱们高，预校都毕业了，都进航校了，初教机高教机都飞了，成绩也优秀，毕业下部队前被停飞。到了这儿为什么不知道？没人知道，没人敢问。嘿，这么厉害的人都没能走到终点，我们不妙啊，前途堪忧啊。一直没吭的彭飞笑了笑，哼，他厉害吗？我不觉得。罗天阳大不以为然，彭飞，这就没劲了啊。彭飞正色道，你要说他从野战军来的，那他是厉害，但他飞行预校航校都上了，那么旋踢之类的抗眩晕训练对他来说就是基本功，一个不过是具备了基本功的人厉害在哪里啊？罗天阳猛然对他做打住的手势，同时两眼直瞪瞪看水房门口。徐东福到。学员们关上水龙头，停止洗涮，纷纷同队长打招呼。徐东福的目光却穿过所有的学员，直视彭飞，微微的一笑。哼，爬起来了，不简单呢。你那衣服啊，光靠洗衣粉怕是不行，净油星子。汽油，汽油很灵，需要的话我那儿有。说完走了，步子轻快，雨风轻飘，竭尽了讥讽戏弄。不知他是否听到了彭飞的话，可能听到了。作为队长，他如此反应，气度也未免太小。水房里静。王建凡带头拧开水龙头，哗哗哗地洗，并且大声地哼歌，试图转移彭飞的注意力，转移大家对彭飞的注意。这体恤却格外地刺痛了彭飞，他垂着眼睛不动。数秒钟后，猛地把衣服重重地往盆里摔下，在四溅的水花中吼，成败论英雄，你没能走到终点，我们却有这种可能。徐东福从兜里掏出烟盒，一捏瘪的，他离开窗子到办公桌那儿，拉开抽屉， 抽屉里也没了。于建立推门进来，身着便装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他要上街，问徐东福烧不烧东西。徐东福让他买烟。于建立劝，还是戒了吧，对身体不好，费钱，百害无一利。徐东福笑笑，还是有一利的。当初要不是他，我根本没办法摆脱遭遇停飞的打击。那现在不是摆脱了吗？那就戒了吧。那哪成啊，那我不成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负义小人了吗？打着哈哈推走于建立后，重回窗口。在那个位置，训练场近在视野。训练场有不少自发训练的学员，一波一波来了走，走了来。只有鹏飞始终在。这会儿刚从悬梯上跳下，在一边干呕。徐东福看表，六分多钟，正反各20个，不错的成绩。呕吐完的鹏飞又上悬梯，悬梯转，徐东福站在窗口默默地看。随着粗糙的军号声响，校园里口号声、口令声、脚步声此起彼伏。徐东福进学员宿舍，先上三层，一层一层走下来，挨屋看。每班都有值日生在整内务，扫地、拖地、擦桌子。一班不能拉了队里的后腿。宋启良小心建议，队长，到时候阅兵的时候，让王建凡在家看家，行吧？行。但你认为，班里头这样一个人的这种状态，对你们班会一点影响没有吗？宋启良愁眉不展回班了。队长说的对不对呢？对。可是没法办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王建凡还有不到2月就走了，从此天各一方，谁也不认识谁，没有了利益关系，思想工作咋做呀？当天晚上班务会一直挂在一班的卫生流动红旗，被拿走了，卫生标兵由5班取而代之。5班人来取红旗的时候，同学们有一眼没一眼的看王建凡。王建凡谁也不看，看天。宋启良束手无策。次日早晨，鹏飞值日，宋启良看一眼蒙头大睡的王建凡，让鹏飞留下，总不能让班里的内务天天垫底儿。队长若问为何少到一人，只能实说。同学们出操走了之后，鹏飞捏住王建凡的鼻子，把他弄了起来。王建凡看着他，哎，你怎么没去出操啊？鹏飞挥挥抹布，我出操谁做值日啊？王建凡笑，嘿，看来宋大班长已然接受了这个现实啊。鹏飞不笑，正色道，你这样下去，一颗那什么石坏了一锅汤的话，哪怕这汤不是你坏的，徐东福也会认为是你坏的。你瞧他能饶得了你？你下一步还得转学分配吧，到那个时候他给你揍上一本，你吃不了兜着走吧。就王建凡如梦初醒，明白他与这里还是有利益关系的。这天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这天该王建凡值日了，他认真履行职责，把全班每床被子都拍成了豆腐块。有了利益驱动，日子便不那么难熬。跑10000米打旋梯依然困难，那就在整内务这些事儿上多做弥补。拍完被子拖地，正拖在兴头上，听到身后有人叫他，当下惊喜，想谁谁来呀，正是徐东福。王建凡手提拖把一个向后转，响亮的打到，满头大汗，恰到好处的冒着腾腾的热气。徐东福神情声音少有的温和，这辈子你整的、啊、我没事儿，随便转转，你忙你的。王建凡奉命继续忙，不料徐东福又转回来，你们班长找你谈了谈？王建凡灵机一动，也是实话实说，彭飞找我谈了谈。徐东福眉毛一扬，哦，他怎么跟你谈的？王建凡没想到还会有问题，打了个磕巴后开始瞎编，他说那个不能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，要为集体着想，要有全局观念，再一天就应该更好一天。说着说着上了路，上了套话的路，越说越流利。总之吧，他劝我，即使决定了走，那既然一时半会儿走不了，那就好好干，站好最后一班岗，走得问心无愧，走得漂亮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徐东福凝视他，就这么几句大道理就把你给说服了？王建凡登时后悔，套话好说，说圆了难，搜索裤长圆长啊，话是没有什么新鲜的，但同样的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效果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比方宋启良来说，我就会觉得他是为他自己，会本能的排斥。为什么？你是班长啊，在其位得谋其政啊，班里工作搞不好你有责任呢。王菲就不一样了，人家是一普通学员，人家图什么呀？于是啊，你就会觉得他是真心为了你好。徐东福打断王建凡仍无新意的套话，静静地说，王建凡，我12万分理解你对彭飞的感激和友情，很好，你忙吧。走了，王建凡拖地，悔上加悔，悔不该在徐东福面前耍小聪明。当下在心里总结出了格言般的警句，对聪明人耍小聪明是愚蠢的行为。 晚饭以后，王建凡闲逛，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的喝彩。循声看去，彭飞在打旋踢，与罗天阳两个人一组边对打，正打反打，同样方向，同样速度，青春在晚霞中飞扬。这才没过多少天呢，已然是另一番境界。王建凡看着彭飞，心情复杂，实在不忍打击他，但更不忍的是看他蒙在鼓里徒劳努力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徐东福对他不感冒，下步要走的一批里很可能已经定下有他了。他们淘汰了你却不告诉你，让你浑然不知，继续参加各种训练，包括抗眩晕，以免你可能的负面情绪行为影响到整体秩序。你在这里无足轻重，一个石子一粒沙子，少一个不少，多一个不多，整体全局才是这里永远的最高利益。想到这儿，王建凡激动起来，不能再保持沉默，良知不允许。他找彭飞谈，哎，彭飞，我劝你好好想想，到底要不要留在这里。彭飞敏感地说，你听说什么了？王建凡摇头，听好了，下面我所说的每个字都是我的原版原创，你为我打抱不平，作为朋友我感激你，作为旁观者我为你担心。一一举例证明自己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。彭飞听罢沉吟，你担心徐东福会对我打击报复？打击报复是你的说法，徐东福的说法是正常淘汰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徐东福的说法更客观一些，这里需要的是个人服从整体，局部服从全局，下级服从上级。你呢？思维整个相反，你个性太强，你这种人在这种地方，或者让他们削平了你，或者呢，让他们开了你。你能让他们削平了吗？哼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云蒸霞蔚，彭飞眺望天边，将自己在入伍宣誓时得到的结论和决心一字字告诉王建凡。我做好我该做的事，事事处处点点滴滴，不给他一点把柄，一点口实，我不信他能置事实于不顾，一手遮天。明天学院阅兵，晚点名的时候，徐东福把已经上得很紧的发条又紧了一紧。上次的文化考试和体能考试，我们分队的文化分全大队第一，体能全大队第一。如同鲁迅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，貌似冗赘，却奇特地给了人况味无穷的力度和吸引。学员们一个个笔直挺立，目不转睛。明天学院大阅兵，希望同学们再接再厉，保证大队第一，争取全院第一。阅兵结果，套用徐东福的表达，全院一分队 倒数第一，全大队一分队倒数第一。关键时刻，走过主席台敬礼时，前排彭飞手将军帽触碰掉地，后排人为避让地上的帽子，乱了步伐，如同兵败如山倒啊。队列也一样，前排乱了，一乱百乱。阅兵结束，徐东福让宋启良、彭飞留下，由宋启良指挥督促彭飞通过主席台。齐步，正步，向左看，敬礼50次，一次不合格，重来50次，再不合格，再重来，还是50次。话音落下，开饭的军号声响，徐东福转身走开。晚点名，徐东福走到队前，彭飞出列。彭飞出列，命令继续，向后转。彭飞向后转，直面大家，命令继续，脱帽。彭飞脱帽，命令仍继续，把帽子倒过来顶在头上，保持立正姿势20分钟，帽子中途掉落，从头计时。彭飞有一秒钟没动，走神了。王建凡在阅兵后说的话在脑子轰响，是，这是个意外，他不会以这个为由开你，却能以这个为由整你。一秒钟后，彭飞执行了命令，整吧，通过主席台50次。他通过了，饿着肚子，头顶军帽，站军姿，当众受辱，没问题。还有什么，来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见招拆招，我绝不会向你低头。徐东福看了一下表，开始晚点名。彭飞面对大家头顶倒置的军帽笔挺，纹丝不动。阵风吹过，那军帽颤颤悠悠，颤颤悠悠，一个筋斗翻转落地，学员们齐齐地啊了一声。徐东福扭头看到彭飞拾起军帽重新放上，他看表，8分钟，重新计时。10分钟过去，又一阵风，军帽再次落地，徐东福再次看表，还差10分钟，重新计时。彭飞全身过电般一阵战栗，他拾起了军帽，却没往头上放。队列霎时间静下来，静的停止了呼吸。王建凡拼尽全力盯住彭飞，是用目光捅他，他不动。徐东福察觉到异常，扭头看到彭飞手里的帽子，帽子放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以后给你解释，现在就需要解释。现在的解释就是，这是命令。仅仅因为你是队长，就有权利随心所欲下任何命令吗？徐东福再也不看彭飞，面朝队列，晚点名，就到这里，解散。熄灯号响了， 夜深了，小圆睡了。于建立陪着徐东福在树荫下的甬道上走，无语，只有参差的脚步。良久，于建立问：“鹏飞是不是有点让你失望了？”徐东福反问：“哎，我是不是有点急于求成了？”于建立直言：“嗯，有点儿。”徐东福叹：“嗯，以后注意，一点点来，一定把他搬过来，让他明白，在军队里，个性与纪律，个人与整体的关系，否则他上不了天。这样的学员上不了天，可惜喽。”宿舍里一片均匀的呼吸，鹏飞也在熟睡，他已经不在乎徐东福的态度和决定，因为他已经决定走。他对这里很失望，这里没有是非曲直，只有长官意志。遇到好领导是你命好，遇到徐东福，你唯有走。最难时是做选择，一旦做出了选择，身心轻松，睡眠不期而至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王建凡疯了一样到处找鹏飞，小医院没有，军人服务社没有，训练场不会有。一筹莫展时，看到鹏飞背着挎包走来，忙迎上去问他上哪儿了，回说上街了。王建凡倒吸口气儿，谁批准的？规定新学员三个月内不准上街。鹏飞以问作答：“你找我什么事儿？”“不是我找你，宋启良发动了全班找你呢。”“哼。”鹏飞一笑：“他什么事儿？”王建凡痛心地叫：“鹏飞啊，你怎么教导我的你忘了？你下一步还得转学分配。”鹏飞没解释，他的决定不是离开飞行学院，是彻底离开，回家复读，重新开始。他还年轻，才19，他输得起，绝不在那个人手底下待，为了什么都不，一天都不。有人在叫鹏飞，是宋启良。王建凡一把抓过鹏飞的挎包，塞衣服里：“哎，千万别说你上街了啊。”鹏飞家来电话了，电话打到对办公室，通信员接电话之后没有找到鹏飞，找了宋启良。宋启良让大家分头找，鹏飞撒腿就往对办公室跑。家里从没打过电话，是不是妈妈出什么事儿了？海云没事儿，只是担心儿子。打上次寄来了穿军装与战斗机合影的照片，他连着去了两封信，都没回音。这天湘江下部队回来，他就跟他说了。湘江笑他多余，进了飞行学院就是进了保险箱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一天24小时都有人管，万一有事儿，组织上会第一时间通知。他不回信呢，肯定是忙。 海云放下了心。吃过饭，把儿子照片拿给香江看。香江瞅着直乐，就这破肩舞，退役多少年的，瞧他还挺美。一帮傻小子。海云说，你不觉得他成熟些了？哼，军装的作用，军装啊，可以使岁数大的人显年轻，可以使年轻人呢显成熟。海云不满，这人真是的，怎么就不能肯定一下儿子呢？他要在这儿，我肯定会肯定他。海云某根神经被触动，悠悠道，可惜他不在啊。小时候盼他长大，长大了盼他远走高飞，奔自己的前程。等他真走了，心里头又空的不行。湘江就怕他说这些，赶忙打断，哎呀，你可真是的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本行概括的好。湘江语塞片刻，哎，你要是实在想他，给他打个电话。海云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，怎么打呀？咱又没他的电话，他根本就没有电话呀。哼，只要在部队，只要知道他的单位，我就没有找不到的人。伸手拿起电话，被海云摁死了。那会不会对他影响不好啊？嗨，偶尔为之，问题不大。彭飞来到对办公室，办公室没人，话筒搁在桌子上，孤零零的。他抓起电话喂了一声，听到熟悉的一声唤，飞飞。从耳朵淌进心底，泪水哗的出来，汹涌澎湃，令他猝不及防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